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龙野。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美，经常会有小伙伴问我在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东城区旅游委副主任郑芳，为我们介绍一下东城区的特色好玩的景点。 东城其实是有很丰富的这个皇城文化，因为元明清三代的帝王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有很多的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边。据我们了解呢，东城区拥有北京市四分之三的文保片区，所以我们起了一个东城旅游的口号，叫最皇城最北京。记得有一位专家曾经这样总结说，在东城的这个地面上汇聚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地君卿师于一脉。天是天坛，古时候皇帝在这里祭天啊，祈祷国泰民安。地是地坛，皇帝古时候在这里祭地，祈祷风调雨顺。君是紫禁城，明清两代二十多位皇帝在这里治国理政，在这里居住。清是太庙，是皇帝家的宗庙，皇帝呢在这里祭拜祖先。师是孔庙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的中央大学，当时是最高学府。 东城区除了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广场、雍和宫、天坛公园、王府井、南锣鼓巷等等景点，还有很多的胡同，非常的适合骑行。骑行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运动旅游方式，能够充分的享受旅行过程的美，既简单又环保。一辆共享单车，一个背包就可以出行了。 东城的很多资源都是在这个胡同街巷里头，特别适合骑行去发现。还有很多四合院胡同里边的，像这个文物，像故居，像比如说像智化寺，像它有金音乐，被称为音乐活化石，还有像古观象台，有这个就是古时候的这个计时仪器等等。其实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应该说都是很经典，很值得去关注的一些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呢开辟了一个叫奇迹东城，骑是骑车的奇，迹是足迹的迹。东城旅游委还给六十多家酒店配备了300多辆公租自行车，大家还可以骑上这些自行车去游览东城。 东城区作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当然少不了京味京韵十足的特色小吃。东城的美食也很多，千万不能错过。 东城的美食不仅仅是有北京老北京的美食哈，烤鸭呢就便宜坊、全聚德、大董都有，像涮肉啊等等啊，还有豆汁店啊等等，其实美食非常多。在前门有一条叫瓷器口鲜鱼口，前门有一条叫鲜鱼口的美食街，也各种美食都很多。然后在这里呢，我也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关注东城旅游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有一个叫券游东城，就是有很多优惠券的集结，大家可以在上面发现，比如全聚德烤鸭、便宜坊烤鸭，他们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举措，可以拿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奖品啊、折扣啊、代金券啊等等。 茶余饭后你也可以骑着自行车或骑行或步行，徜徉在东城区具有文化底蕴的胡同和小巷当中，感受这个城市独特的美。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旅行者就是这样。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再漫长

就在这刻想起往事，心中一股冲劲涌走，抛开那现实没有顾虑，仿佛身边拥有一走，洗去悲伤。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但愿共聚，互诉往事。心中一股冲劲勇闯，抛开那现实。有顾虑，仿佛身边拥有一切，看似与别人作戏，隔膜。

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龙叶。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美。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贵州铜仁旅游委市场科副科长谢前飞，他是贵州的土家族。 作为土家族的汉子，我热情地邀请969的朋友到那个我们饭厅进度桃源铜仁做客。铜仁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我们总体的旅游资源是以两山两江四文化这样一个旅游资源的体系。我们的两山就是我们的梵净山跟我们的佛顶山，然后我们的两江就是我们的贵州的母亲河乌江，乌江穿我们铜仁的西边五个县，还有都是我们铜仁东边的锦江，锦江河流从铜仁发源于梵净山，然后经铜仁注入湖南的沅江，注入长江。 去铜仁不得不去梵净山，以梵净山为主峰的武陵山脉是铜仁市东西部的分水岭。梵净山保存了距今7000万年至200万年前第三纪和第四纪的古老动植物种类，还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属于世界上非常少有的亚热带较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区。而且你知道吗，梵净山的负离子非常的高，这里没有受到工业污染，非常适合清新洗肺。 梵净山它的周围这个植被非常丰富，我们现在正在申报那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现在已经进入那个世界自然遗产的那个名录里，2018年应该我们就能够成功的争取下来。梵净山的那个负氧离子每地方达到那个12到18万一个负氧离子的含量，所以说负氧离子非常高。铜仁的话比邻那个湖南的湘西自治州跟那个张家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我们跟那个张家界凤凰 就是包括渝东南，就重庆的东南武隆啊、酉阳的桃花源呢，我们共属于武陵山区。然后我们梵净山的话是武陵山的主峰，去过张家界的朋友的话，也可以从张家界经凤凰到铜仁的梵净山，甚至到我们的贵州的镇远古城，包括西江苗寨、青湖苗寨，我们都是很近的。这样一条线下来的话，交通啊各方面都很方便的。我们总共有17个呢世居的少数民族，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这4个民族为主的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因为在我们那里都有以这几个民族文化的一个集中展现。 在贵州的铜仁，你可以感受花灯、箫笛、山歌、滚龙、木偶、说春等等的非物质文化，还可以感受古朴神韵的苗家四面鼓、土家白手舞、侗族大歌，以及惊险绝伦的苗族绝技绝活等等的民族文化瑰宝。不管是山还是水，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用脚去丈量。如果你想到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地方感受一下自然风光，欢迎你跟随969旅行者一起去感受一下贵州铜仁的这一份惬意和舒服。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旅行者就是这样。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